翻嚟魏康讲英雄内战 Part Two， 系啦 ，Part Two， 佢哋终于 注册咗啦， 系啦，终于注册咗啦。 喂，咁可以讲翻真名喎？ 魏康请咗你， 系啊，头先嗰啲假嘅， 受庆于呢个魏康， 系啊。咁你两个介绍一次， 你先啦，你 介 绍一次。 咁咧，我就系cos 呢一个 Miles Morales 嘅 Ultimate Spider-Man 嘅 Jackie， 系啦。 我就系 cos 呢个 Moon Knight 嘅 Barry， 系。 喂，但我想问你哋本身 cosplay 咗几耐啊 ？cosplay 咗两年几啦， 系 两年几。 我都系cosplay 咗两年几三年啦，系啊。 咁 点 解你 差唔多 咁中意呢个角色咧？但其实如果究竟 Marvel 里面你哋最中意嘅角色系边个？ 系。 如果 Marvel 里面最中意角色，我最中意嘅都系中意翻黑豹多啲嘅。 系。点解咧？即系黑豹有咩咁 吸引？ 黑豹佢系一来啦，佢黑人嚟嘅， 嗯， 即系我觉得一个黑人嚟做英雄，我觉得系几有意思嘅， 系， 同埋佢用嘅科技咧都系其实 Marvel 入边系都算系最高科技噶啦， 系，你想唔想讲一讲嗰、那个 即系 嗰啲矿石？ 其实系啊，因为其实 Black Panther 嗰一族咧，佢哋系一个中非里面嘅一个神秘民族嚟嘅。系啦，咁就自古咧，佢哋嘅科技嘅發展都比其餘地區係高嘅，因為佢哋底下咧，唔知當時揾到啲咩礦石咧， 外星礦石 咯，係啦，即係類似係Wolverine 嗰啲嗰啲金屬啦， 嗰個金屬個名就叫 Vibranium。 真金屬啊，亦都係唔係嗰個金店啊？ 唔係，亦都係 Captain America 嗰個盾嗰個金屬。 係啦， 係 啦， 係 啦。 你發做啲金屬點會唔 發咧？ 發咧，稀土嚟噶嘛？ 唔係咯，跟住就係咁咧。所以 Black Panther 有好多嘢咧，佢嗰啲裝備啊，其實係一個勁高科技，但係佢哋過住嘅係一個部落式民族嘅生活， 但有 個 好 high tech 嘅，即係似杜拜噶嘛， 係啦係啦，就係好似杜拜咁款嘅， 以色列杜拜咁，同埋咧好奢侈啊，即係人哋 Wolverine 啲爪咧，好似當寶咁收埋噶嘛 ，cap 永遠得一個啫嘛， 係 ，Black Panther 將啲金屬當飛刀掉， 係啊，佢又用飛刀嘅，佢啲飛刀咧就用嗰啲 vibranium 整出嚟嘅， 周圍 捅，即係等於杜拜嗰啲差佬係用啲林寶車。 怕撞 咁，同埋要解釋一下點解佢可以咁豪氣啦、啊？即係佢唔係土豪，佢堅豪嘅， 堅豪， 因為佢係國王嚟喺個國家黑豹， 係嗰個部族嘅國王嚟 嘅。係啊，咁所以唔怪之你咁中意啦。可以嘅話，我都想 呢個男人嘅夢想。 係咁，呢個就搞為 down to earth 少少啦，又仍然要為生活而打滾。 係啦，咁同埋咧呢一個 Miles Morales 嘅 Spider-Man 咧喺Ultimate 嘅 Universe， 佢都係曾經被揭露過身份，而因為佢嘅身份而都招惹咗好多好多麻煩嘅，即係導致佢俾人捉咗啊，佢嘅戰友都俾人捉咗啊，更甚係俾 Venom 知道咗，然之後就意外地， 你知道咗， 係啦，意外地就令到佢媽媽係被殺死嘅。 係啊，即係呢個係Spider-Man 嘅助咒嚟喎。 係咯，凡係做得 Spider 嘅都係硬係。 你隔離左右嗰啲都一定賴嘢喎。 一定禍及妻兒。 係嘅，大部分Universe 嘅 Spider-Man 都會有呢一種情節。 呢個黑人嘅青年會變成 Spider-Man 咧，喺你嗰個世界裏面。 咁喺嗰個世界裏面咧，Miles Morales 係俾一隻Norman Osborn 佢嘅實驗品， 即 一連串一個 serious 嘅實驗嚟嘅，咁咧就佢為咗再整多個 Spider-Man 出嚟， 就整 咗，係啦，就去試驗咗一大堆蜘蛛，而其中一隻蜘蛛咧就咬咗 Miles Morales， 哦， 係啦，咁其實 嗰隻都係翻得嚟， 其實個蜘蛛嘅出現都係。好迂迴曲折嘅，就係同佢阿叔有關。佢阿叔其實原來一個大盜專，唔係 Ben Parker， 咁係另外一個叫 Squaller 嘅角色嚟嘅。咁就係專偷即係啲重要嘅情報啊，重要嘅 商業間諜嚟， 係啦，重要嘅 access。咁就有一次就佢攞咗只蜘蛛，咁就意外地俾只蜘蛛走咗出嚟咬咗主角 Miles Morales， 咁就係。佢得到力量嘅恩由， 但點解你咁多個蜘蛛？蜘蛛俠個世界啊嘛，嗰個真係 好多個。其實蜘蛛俠係好多唔同嘅版本。 係咁，點解你會咁中意呢一個 版本嘅之後有咩咁吸引到你咧？ 即本身佢係一個年紀上面係比較細嘅一個角色嚟嘅， 仲係中學生嚟㗎佢。 係，佢仲係一個college student。 college student。 Peter Parker 讀 U 咯， 係啦 ，U 都讀 U。 唔係 high school，high school，high school 跟住就之後先至，之後先至之後嘅故事會交代，係啦。咁佢係一個比較年紀細啦，同埋佢個角色最有魅力嘅地方就係佢一開始原來都係好懦弱嘅，然而佢見到 Peter Parker 喺佢眼前死咗，即係佢嗰陣已經獲得咗能力㗎啦，喺佢眼前Globin 殺咗佢，殺咗 Peter Parker， 咁而佢係乜都冇做過嘅，淨係企喺人群後面望住呢一件事發生， 內疚 係啦。咁呢一樣嘢同埋佢之後嘅故事，慢慢令到佢成長，慢慢變強，係好 charming 嘅呢樣嘢。 唔係，我相信覺得好多 cosplayer 咧，中意某個角色咧，即係我覺得一定唔係純粹個外表啊，即係佢硬係有啲嘢係食到佢嗰個咧。 但你研究角色個角色係有某種方面嗰種性格係令到個 cosplayer 著迷。 即係好似我咁，我而家冇 cos 啦，嗰個好難 cos。其實我係好中意 Fernand 同埋 Carnage 嗰堆外星焗石嘢嘅。係 嗰啲寄生。 嗰啲寄生體啊 ，Carnage 啊 ，Toxin 啊，Fernand 我係好中意啲嘅。即唔知我最中啲張牙舞爪有牙嗰啲咧？ 咁我諗你永遠都出唔到 cos 啦。 係咯，我哋同佢傾緊。 係蠍子王，即係嗰啲口味方面嘅 嘅問題 嘅 啫。 喜好 係不嬲都係 重視口味嘅喜好。 我比較中意啲反英雄，即係其實你話 Fernand 喺以前嘅電影版裏面都比較啲邪嗰啲啊嘛。但其實喺近代咧，佢有少少亦正亦邪。 Fernand 同埋會轉咗有一次會轉咗做白色嘅 Fernand Anti Fernand 就愛嚟中文叫咩血清咯，咁佢叫我做毒液啊嘛， 所以我叫血清咯， 系啦。 咁 Fernand 佢而家近代都開始有佢自己嗰個立場，佢自己有佢嘅思想， 同埋自從俾 Peter Parker 拋棄咗， 佢做咗阿爺啦。因為 Carnage 係唔知佢哋咁共生體咁樣嘅下一代， 係 Carnage 係第二代， 即係個癲佬啦 ，Cassidy 啦，即係嗰個 殺人狂， 再瘦啲再紅啲嗰個啦，我最中意嗰個啦。另外，再佢生出嚟嗰個就叫 Toxin， 第三代， 係啦，仲係細路仔嚟嘅，即係個腦係 BB 嚟嘅，即係好似如果特攝無面超人 W 咁樣咧，佢有佢嘅諗法，個寄生體亦都佢嘅諗法，所以你上咗身之後，其實有兩個人喺個腦度講嘢嘅，兩個要傾偈嘅，咁上咗身嗰陣上咗差佬身添，咁我差佬就同佢講話嗱，其實當佢教細路仔咁啊，我一個鐘俾幾個時間俾你玩啦，但係你記住唔好亂殺無，即係教佢關於咩叫正義啊，唔好亂殺，其實都 OK 嘅，即係都幾温情啊。 好彩唔係搶咗個香港公安身嘅，係翻嚟， 係翻嚟啦，係啦。咁啊，我哋頭先講起話，咁其實我見你幾好著身，幾好由緊身衣又潛水衣嗰啲咧， 又成啦。 頭先又唞大氣啦，係咪辛苦過普通嘅 cos 嘅咧？定係 睇你個服裝係點啦。如果一般要蒙面嘅咧，通常都會辛苦啲嘅，因為你蒙面，你蒙住面咧，你係呼吸係啲困難嘅，同埋你睇嘅嘢咧都比較狹窄嘅。 咁我見你全部自己做㗎係嘛？ 係自己做嘅， 難唔難啊？即係你點樣吸？因為我哋每一集咧，其實我都盡量咁嘅。每一集咧就揾啲嗰個作品，如果有啲 cosplay， 我會過嚟，因為我會問佢，因為其實咧，即係我自己 cosplay 啊嘛。其實係一件好扯時間同一件好花精神嘅一件事，同埋需要大量嘅工藝同技術嘅。 如果你係真係要自己做嘅話，係 啊， 係啊，即係有啲 cosplay 係。 有啲咩最難，即係最難處或者到而家都搞唔掂嘅 challenge 係你哋棘住嘅。 最難處嘅話咧，就係緊身衣嘅問題啦。係因為緊身衣其實都你都幾難自己喺屋企整嘅。 係啊 。所以咧就要揾其他方法去解決啦。 係。咁同埋又唔可以像卜卜咯，即係肥一兩寸入著。 其實個 challenge 有時都會係一啲我哋用緊現有嘅技術，然之後去到樽頸位啦，有啲位佢做唔到啦，咁我哋要開始 explore 一啲新嘅技術，去達到我哋想 achieve 嗰個效果。 即工藝嘅進化嚟喎。 係啦，其實你一個方法你唔可以用喺全部嘅裝備度嘅，即係你一定要用啲新技術嚟整啲更好嘅作品出嚟。 即冇理由一本通書讀到好啦。 同埋動作都難嘅，我見到佢哋，譬如頭先啦，佢企喺張台度啊嗰啲咧，而家就好啲啦。我見有啲 cosplayer 咧，真係企喺啲臨跌嘅地方啊，而且 Spider-Man 有好多嗰啲。 係你知 Spider-Man 係好鬆啊嘛 ，Spider-Man 係好中意踎喺個大廈頂個角落頭， 係啊， 踎已經難啦， 係， 仲要咁高喎、啊。 咁你使唔使平時嗰啲訓練嘅，即係譬如話 有冇啲體能嘅訓練啊，或者啲動作嘅訓練咁？ 我本身自己都有做開即係 有 workout 做開 training 啊，係啊， okay. 做開 workout 呢啲咁就都。冇問題都可以 fulfill 到嘅。 咁你喺個健身室度攬住個沙包，然後射啊， 會唔會倒嘗試倒吊自己啊？ 麥比拉麥比啊嗰啲， 你應該做瑜伽嗰啲 咧。 做瑜伽嗰啲應該可以練到。 同埋空中瑜伽嗰啲倒吊， 而家興空中瑜伽。 空中瑜伽嗰個倒吊嗰個 exactly 係 同埋 倒吊。 香港前幾日出咗個 post 咧喺 Facebook 就係話有個外國人搭飛機嚟香港時候，佢影幅相。咁啊覺得高空下去香港似 Gotham 即係似個鹹城，似 Batman 個鹹城。 哦，係啊。 呢個我想講，因為嗰陣時咧，其實阿 Barry 師奶同我講咧，佢就喂。蠍子王，不如我哋去影相啦！佢想影到好似好國咸城嗰種啊。其實香港係有喺本錢影嘅，但係好難揾景咧，你覺唔覺？ 係啦，佢因為你要似嗰種 feel 咧，就要揾啲好特別嘅景，例如你要 高， 係你要企高啲啦，但係你個攝影師要喺低處影翻上去嘅喎，但後邊個景咧就要係好有呢個暗黑嘅城市嘅感覺嘅。 要 steam 嘅成件事 ，steam 噴咪同埋你，如果你後面要即城市要好光。前面佢又唔好爆嘅話咧，對於個攝影個技巧又要高嘅喎。 加油，傑子王！ 盡量盡量盡量盡量。 加油！ 我哋講翻係有人叫我還債。係，我哋講翻Civil War 頭先亦都有講咗啦。 劇情大致上就講曬。 劇情我哋就唔會再深提討論，因為其實我哋想用一個咩角度咧？佢哋每個角色嘅性格。 講啲大角啦，因為裡面成間公司所有角色都包含曬，就好難逐個講嘅。 係啦， 係啦，咁啊，當然要講下最大嗰兩個先啦。 我哋就講嗰兩派嘅首領先啦。 Cap 同埋Stark 代表親政府派嘅，同埋呢個崇尚自由派嘅。即係我唔想將 Captain America 講到咩叫反動派，即係反動派呢個字本身已經係有立場啊嘛。你企喺呢一邊，你先話佢反動啊嘛。咁其實你冇諗過，究竟佢有？咩目即係佢有咩立場要做一樣嘢 ？Captain America 佢個理由啊！ 我上次咪講過，好多人會離隊走啊走嚟啊嚟噶嘛。Captain America 講句説話，我唔會阻止你哋。如果你覺得有嘢係重要得過自由嘅話咧，你走啦。 係 哇，幾大愛啊！贏到咧，咁啊走啦。咁我哋就一講呢個角色咁。其實 Iron Man 咧，我分析得到咧係唔知點解你咁樣係。即係電影，因為電影啦，就好多唔睇開漫畫嘅人知道咗呢個事啦。其實好多人中意 Iron Man 係多過中意 Captain America， 你覺唔覺？ 我同意嘅， 係嘛？好多 係， 而出嘅話，即係喺街邊咧，Captain America 好廢喎，都唔掂嘅啫。跟住Iron Man 型啦，又有錢啦，即係可以拍得住阿 Batman 咁有錢啦，有錢過 Batman 啦。 有錢過 Batman 啦。咁啊，又女啊，啲甲又多，又可以換啲當車咁。 簡直係我俾你一個男仔，普通男仔啊，即係唔係我哋呢啲，我哋呢啲就唔。 我係普通男仔，講到好似唔係咁。 你唔係啊，算吧，你 普通男仔。你可能唔係啊。 係啦，即係Cap 同 Iron Man 俾你揀，你想做邊個啊？你有乜可能唔揀 Iron Man 先？ 跟住其實係主要係佢。 個價值係其實係個價值觀嘅問題啊！ 其實係韓劇式嘅嗰種植入嚟㗎，即係點解個個主角咧都係嗰啲比較窮啊、草根階層嘅女仔，追親佢嗰啲咧都係啲有錢哥兒啊咩嗰啲 啊，又靚仔又有錢， 外星都有嘅， 外星人啊， 外星人 又死得仲有超能力， 因為如果你睇翻。講翻啲美國英雄嘅片嘅話咧，有人講句説話嘅，即係訪問翻創作 Batman 嗰人啊。係，你睇創作 Batman 嗰人咧，基本上佢個樣係做到好似公子哥兒咁嘅，即係佢想好似 Batman 咁有錢， 係 又可以打擊罪惡又型， 係 咁將呢個頭飾打落。 鄭中基都話噶嘛， 嗯， 警察係啲冇錢人做噶嘛，我啲咁有錢嘅，梗係用蝙蝠俠啦。 同埋一句説話啊嘛，有錢就做。Batman 啊嘛，冇錢就做反派，係慘啲嘅。 其實我已經 我呢個角色，呢、這、一個角色其實已經比起普通嘅 Peter Parker 或者係大家喺電影裡面見到 Peter Parker 已經係冇咁冇咁慘啦， 已經脱咗貧嘅，佢脱咗貧㗎啦， 小康咯，唔敢話唔敢話咩，有書讀，有人有人養咁樣咯。 我講翻少少啊，上一集嘅嘢 ，Spider-Man 一掹咗之後啦，第二日就俾佢嗰個編輯炒咗， 即係俾個報社睇 啦。因為GGG 係好憎 Spider-Man 啊，同埋係咩咧？呢個陣間我 Spider-Man 我再講，講啦呢個 Cap 先， 你 Cap 定 Iron Man 先 ？Cap 先啦 ，Cap 先啦，你兩都講下 Cap 嘅歷史。Cap 咧其實我都係咁嘅，佢係一個咩？其實理想化嘅美國主義嚟嘅，即係好明顯啦，唔使我再多提係咪？成個新意 夠㗎啦，呢一句就 呢句夠㗎啦。咁所以其實佢係嗱，佢係咁，佢有啲矛盾嘅。佢係好崇尚自由嘅。而佢覺得呢個國家係為自由而戰嘅，所以佢先岌頭覺得認同呢個政府，先幫呢個政府做嘢啊嘛，係咪？係 啊， 係啦。嗱，當然 turn out 就唔係啦，咁嗰個自由嘅事啊。咁 Iron Man 係啲咩咧 ？Iron Man 犀利，我寫咗幾個。呢個係代表啲咩？代表資本主義啦， 係正常啦， 機會主義啦， 一定啦， 利己主義啦， 冇錯啊， 實驗主義啦，即係佢唔會一下嚟嘅，佢全部 mark 幾 mark 嘅，即係代表佢好似做， 佢會一步步去籌劃某一啲嘢，但係佢行到嗰一步一定唔會係最終嗰一步。 唔係呢個係 佢唔會行得完嘅條路。 科學精神嚟嘅，都係科學主義嚟嘅，即係因為佢係。我因為佢有個立場就話冇嘢係完美噶嘛，我試完呢個之後 ，mark one 啊 ，mark two 啊 ，mark 到好多。 佢會有少少一個唯物主義嘅人咯。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你睇下，咁點解 Iron Man 會咁快去做好多決定？即係其實睇坦白講，就算唔係 Civil War， 大部分其他嘢都要搞出嚟嘅。 係 電影個 Ultron 啦， 係因為嗰只食死貓啫，唔好咁啦。 然後佢自己。你睇翻之前嗰啲個夾又俾人攞咗，又即係啲機械嗰啲夾，佢嗰個名字我唔記得咗啦。佢嘗試做一啲 AI version 嘅 Iron Man 夾噶嘛，即係嗰啲其實唔係佢嚟嘅， 係 代理嘅。佢嗰個叫咩？我唔記得咗係咯。即係你諗下，但最尾又出事，因為你靠 AI 嚟判斷件事啱定錯啊，又唔 work， 又搞粒鑊肚，又要最尾佢嚟收翻。即係其實佢係啲大頭佛噶。同埋咧，佢最搞笑就係佢點解一入政府呢就係、是、佢覺得自己俾人鬧啊嘛，係咪？咁叫補鍋噶啦。咁啊，求其去作啲似是而非嘅嘢嚟補呢個鍋。咁佢就話點解嗰個 negative song 咧，嗰個監獄叫做 prison 42係42。咁就係佢同嗰個嗰、那個 Reed Richard 啊，同埋 Cap 都有份㗎，諗呢扎嘢嘅時候 ，Cap 係有份諗嘅一齊， 有份整呢壇嘢嘅。咁到最後咧，即係差唔多結局啦。佢同嗰個吐佢口水個師奶講咧，你過嚟參觀你神盾嗰度啦，即係明白做嗰啲好表面化嗰啲， 係嗰啲宣傳功夫啦， 功夫啦過嚟啊，又話點解我哋要用42呢個名啊？就因為嗰時發生咗之後咧，我哋好內疚啊，我哋諗咗。超過100個嘅方案，諗住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嘅。然後咧決定用邊個咧，就用咗第42個方案，就起個監獄啦。之後嗰句先嚟了。不過再正啲嘅之後先嚟。哇！佢講呢一段咧， 哇！我話俾你，呢個唔係廣告，係冇可能。 唔係呢個好， 呢個好廣告啊！成件事。 佢呢個人咧，坦白講一下，如果你拍佢嘅話，我覺得冇人拍得佢長。 冇。 即係佢完全冇讀，即係你唔似。Cap A 咁樣 ，Cap A 係講道義咁，即係講女啊嘛，阿男哥嚟噶嘛佢。你 Iron Man 呢啲，哇！隨時一個 講利益咯， 係啦。咁一個立場咩？佢隨時我唔理你 friend 咩好，咁100%反轉主導就係屎噶咯。即係所以點解你成日覺得咧，好多人喺個戲裡面咧，其實係好難同 Iron Man 相處。由一開始 Cap A 都係啦。 Cap 同 Iron Man 其實。係啦，學你話齋，因為佢兩個其實真係兩種完全唔同嘅人嚟嘅。Cap 係嗰都仲依然脱離唔到二戰時期嘅時候嘅美國，佢諗嗰個美國同埋諗個美國人， 同埋佢好精忠報國嗰種啊嘛，作咗一個頭腦。 係因為當年其實美國政府同埋佢手下嘅士兵俾咗好多希望俾佢，亦都佢見到嘅就係人嘅真善美咯，真係。佢見到嘅係啲咁，因為佢嗰陣時打緊仗啊嘛。 係啦，所以佢同埋佢冰封咗咁耐，一時之間翻翻出嚟，突然間去翻而家呢個社會，佢會唔適應？呢、這個亦都係正常嘅事。你見而家好多伯伯其實都適應唔到呢個社會。係 啦，所以點解要喺茶樓度唔知睇個電視講幾句就問你媽？ 但係相反地，你當然佢Tony Stark 嗰個表現形式係確實，你係講得啱，係講得中嘅， 但係好難。同你去拍咯，因為你完全冇人性嗰種。 個問題係你要諗翻阿 Tony 自己究竟喺一個咩環境成長，同埋佢係咩人先？嗱、佢其實本身係Howard Stark， 即係Stark Company 嘅唯一承繼人啦。咁、佢其實佢當年佢老豆對佢已經唔好噶啦。係啦，即係佢要去拍拖，佢老豆又唔准啊，又反對啊，跟住點知又死於車禍啦，又冇好好地咁對待佢個仔啦咁樣，跟住佢由細開始就要好似溥儀咁咧，溥儀都好過佢嚇，有人喺後面擺字條證，其實佢 幾歲就 MIT 嗰度畢業啦， 佢19歲就已經雙碩士畢業啦，跟住就要承繼佢老豆嘅遺產， 我 廿幾歲先 雙學士啊！ 系啦，跟住仲要每一日喺呢个权力斗争里面打滚。你知佢下面，你睇戏都知咧，佢下面几多人谋紧佢个位啊？ 系个光头佬咯，而家电影版嗰、那个。 系啦，咁其实所以佢有呢一啲利己主义啊，有啲实 佢唔信任啊。佢周边仲虽然你话系公司嘅人， 系啦，所以佢唯物其实系即系你咁讲啦。虽然系衰啲嘅，即系呢啲嘢放翻喺个社会里面，同埋对人嚟讲，咁但系佢咁嘅生存模式之下，变成咁嘅性格， 所以我 都系一个正路嚟。 我 drop look 嘅时候，我俾咗两个名俾佢。 系咩咧 ？Captain America 就系理想化嘅美国主义，即系美国通常写单张啊，叫人哋移民啊，叫人上去就写呢啲嘅，竞选就写呢啲嘅。 系 实际上面佢系啲咩咧？即系真实的美国主义咧，咪就系呃名嗰啲咯。佢當間公司嚟 run 噶嘛， 係 咯係咯，咁啊嗱呢兩個係大頭啦， 係， 咁點解今日一定要講 Spider-Man 咧？就係佢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嚟嘅， 好 typical 嘅一個受害者。 我覺得佢係一個 好慘啊！ 佢當一個其實係最 young 啦，即係最入唔到究竟大世界點？我唔知㗎，我只不過係一個小市民。即係 Spider-Man 係 佢當初連 Avengers 都入唔到，就係因為話少年你太年輕了， 係啊， 你唔好嚟啦，你唔好搞啦，你去讀書啦， 係啦，就係嗰啲努力讀書揾份工啦，係 啦， 得㗎啦，唔好搞咁多嘢啦， 同人講理想。 即係呢一種，即係因為 Spider-Man 就代表一種最喺我哋呢啲人啊，我哋無權無勢，咁樣望住上面 N 無人士嚟咁啊，我哋係 係啦，咁上面嗰啲渣頭嗰啲咁唔關我事，但係佢，我覺得點解佢要第一個你所以話佢招安啦、啊，亦都話啦，你好可能喺入面啲英雄裡面，你咁樣睇 Spider-Man， 可能有人覺得哇搞錯你，即係咁快掹佢，真係類似喺嗰啲。 佢直情係唔係？佢直情係阿 Tony 開一個記者招待會，有一個 stage 喺上面，就係要宣布， 就咁樣掹咗 啊！ 係 宣布唔係啊？宣布啊 Peter Parker 自己掹嘅，但係佢就要宣布啊！蜘蛛俠就係我哋第一個應承我哋去註冊嘅英雄啦，跟住佢自己一掹， 我就點樣分析呢壇嘢咧？呢個就係最慘嗰啲啊！即係譬如話真係要冇即係冇嗰啲。冇阿爸喺後面撐腰啦，我唔知嗰個叫咩名，突然之間啊咩靠副幹係嘛，冇嗰啲嘅，咁你要揾食嘅，咁啊你又改變呢個世界，咁焗住你咪要打工咯。咁點解佢要招安？因為阿神盾出糧俾你啊嘛，咁簡單。 係啦， 你有份工你穩定啊，你唔使靠嚇日日對住嗰個神還原嘅 cosplay 啊，即係嗰個編輯啦。 J J J 啦嚇，佢真係成套裡面啦嚇，我覺得係最表達到即係最靚嘅演員，即係最似嘅演員係佢，我覺得 係 你 Spider-Man 嗰啲 一樣咁滯，基本上 一樣，跟住咁粗底。 佢連嬲嗰個樣、發脾氣嗰個樣都係一樣。 佢邊到佢講嘢嗰個速度，係嘛？ 同埋嗰個刻薄度。 係啦，咁佢咧，我咁 OK 喎，即係世界明白我。係。我唔需要為生計而再去諗啦。 係，即係表面上好似啊，我想要嘅，我終於得到啦。係 啦。 佢俾個機會我。 但其實你咁呢個係個利用咯。 擺到明啊。 係咯，即係但係呢件係一件好無奈嘅事嚟。 但係最無奈嘅係咩咧？佢明知呢件事係有風險，因為喺成件事開頭啊，啱啱講緊註冊法案仲未決裂嘅時候，Peter Parker 已經去揾過神奇女士，Invisible Woman 咧就話：哇，咁樣唔得掂喎，係啦，如果冇人。我哋揭咗我哋自己有能力就冇事啫，邊個去保護我哋身邊家人同朋友嘅安全？佢已經有呢個諗法，因為佢自己係賴過嘢㗎啦，自己本身係啦。但係到最後尾係唔知點解就係俾人擁咗上台，而佢自己又應承咗嗰下恐怖。 咁有穩定收入啊嘛，即係呢個真係好現實、好慘嘅。你即係好似譬如我哋唔好話呢個世界啊，我哋呢個世界即係錄一錄啊，我哋唔知呢個世界咩。 我唔記得咗啦，有我哋呢個世界有編號㗎。 係啦，我哋呢個世界就係咁啫嘛。有時你話係啊，好想改變香港乜乜，但係有陣時，譬如真係一個好普通嘅後生仔， 威逼利誘之下，你只能作出呢一個選擇， 即係為生存咧。係 啦， 為生存你真乜都要做嘅。 係啦，咁冇辦法㗎。咁你擺明係，譬如好似我有啲 friend 咁喺以前啦，喺將軍澳嗰條地鐵嗰條線嘅，特登就同我講嘅話。你冇，你冇坐嗰條線喎、啊？點解啊？嗰啲我唔知叫咩，嗰啲叫豆腐渣工程嚟㗎，即係明明可能咩唔知幾包泥咁樣咧，佢哋自己咧就可能落少幾包，唔係佢哋叫落㗎嘛。上面派到幾多包泥咁多派，你做準得咁少，但係佢哋知㗎，你可以點咧？即係你夠唔夠姜告發俾 JJJ 聽咧？咁即係呢啲就好多嗰啲。你為咗生計又焗住咁呢啲， 係焗住 咯，咁慘嘅事咯。咁其實Fantastic Four 我都要講一講，略略講，即係嗰個係一個好唔收得，不嬲都唔收得嘅，我唔知點解啦 嚇。Reboot 咗更加唔收得。 本來我都覺得佢 OK 噶，本來 但其實 Reboot 咗之後， 個預告片嘅最精彩都已經喺就係 呢個就慘啦。係 啊，你 trailer 就等於睇咗佢。 啊，近排都係啊 ，Age of Ultron 就係俾人咁鬧過。 嗱，佢我覺得點解 Fantastic Four 同 Iron Man 可以歸納成一派？你睇佢哋有咩共通之處？佢哋本身喺個城市有棟大廈嘅。本身已經揚曬個樣噶啦，係啊，本身已經揚曬樣噶啦，本身都已經同政府好多偈傾，解唔曬，咁你梗係同意啦。 係，唔係啊？仲要佢有一個美滿嘅家庭啦，已經 啊，係咯， 已經啊，仔女都生咗一對咧。 即係佢係嗰啲咩？香港最中意講嘅記得 中產，其實佢哋係中產咯。 係啦，即係你睇到就係話點解我覺得呢套作品咁值得去講咧？即係你唔需要去花好多時間抄嗰啲香港啲資料，其實睇翻呢段嘢，其實你覺得其實你唔又好似上一集 Metal Gear 咁，其實呢幾集我都盡量想拉啲作品嚟講，就係話你嗰個對錯係講唔到啊。係，即係你每個人嘅學你話齋，你話 Tony Stark 好賤好咩？喂，喺佢個咁討兒式嘅世界嚇，個個都想爭住我。 同埋好多佢又唔係為利，即係對當然佢自己係有利益，但係最終其實 Tony 亦唔係真係為咗自己嘅利益去做呢啲。 其實或者係自保咯。咁自保都 同埋佢亦都係真心覺得，其實你班友仔咁樣搞法真係唔掂喎，真係要有人即係學阿成龍話齋，生緊人先有滾得。 嗱，你睇下嗱 ，Iron Man 係自保啊嘛，咁你話 Spider-Man 嗰啲最普通嗰啲 係嗰啲氣 窮啲嗰啲啦， 係佢啲棋子， 咁都係為自保啊，即係我要揾食啊，大佬啊。咁慘在點解蜘蛛俠冇一個功能係可以唔使食嘢？咁你話幾個爭呢一樣啫？嗰個 唔講，蜘蛛都要食嘢啦，蜘蛛俠點會唔使食嘢啊？ 咁有啲人唔會老又唔會死噶嘛，係嘛？咁嗱，你睇下嗰班中產啦，Fantastic Four 嗰班有樓嗰班啦， 係 離地分子， 離地 真係離地，佢係堅離地㗎， 堅離地， 動嘢成日飛㗎嘛，係真係離地。喂，佢都係自保嘅，你即係話我冇乜所謂嘅，因為嗱，佢一唔歸安於政府，佢又反動派嘅喎。咁我都為咗自保，我唔想搞咁多嘢。你知中產係最驚，唔好搞咁，即係最驚呢種人，唔好搞咁多嘢， 唔好煩， 唔好煩啊咁啦。 我仲有仔要湊啊咁樣， 係啦， 要賺錢㗎。 咁所以其實真係好難去定奪咧，冇話邊個一定係啱或者邊係錯。所以我會覺得咧，有時你如果用翻呢個，即係你當古仔咁睇，當漫畫睇得好爽。睇完之後，你自己心會沉一沉。即係如果我好憎對面嘅，因為其實。因為上年嗰單嘢就搞到好多人冇朋友啊嘛， 係 不止離婚啦，同阿爸阿媽呢啲啊 ，unfriend 最常嘅就係 unfriend 啊，你 Fantastic Four 都搞離婚， 係都搞都鬧離婚， 分咗即係分咗兩派黃絲藍絲，係 咯，呢套真係神作嚟喎，啲嘢一模一樣喎，仲有啲咩咧？頭先上一集講嗰個真係。呢個就關 Punisher 字，仲有個 Punisher 講少少。Punisher 嘅角色就好鬼死似我哋以後會講嘅 Watchman。 入面個 watch 係咁嘅，正邪好分明嘅，以暴易暴。講完，我唔會同嗰啲邪惡嗰啲人士講講刁， 冇計冇數講啊， 見嘢就白噶啦。咁佢救咗 Spider-Man 啦，咁 就話會入去啊 Cap， 我會幫你呢一邊噶啦。 然後嗰班 呢邊嘅人啊， 然後嗰班英雄咧，本身係唔信 Punisher， 佢哋唔覺得 Punisher 係英雄嚟嘅， 係 佢只係質疑佢係咪有能力可以入嚟， 係 唔係佢覺得你咁。咁暴戾咁殘忍嘅都唔係英雄， 係啊，都唔係英雄。 你嗰啲唔知亂嚟嘅啫，即係暴力人士 啦。Hero 啊， 係啦。咁之後佢即係阿 Punisher 就喺度，佢話唔係啊，即係佢有個咁嘅擔心，佢話真係要做啲嘢。 係 啊，如果唔係就真係會失控乜乜。咁啊最搞笑啦，嗱 Iron Man 嗰邊咧，咪請翻啲奸角嚟幫手捉啲捉對面嘅 so called 反動派嚟 啊！搞掂呢件事啊， 系啊，去監獄啊嘛， 系啦， 去 FEMA camp 啊嘛，咁咧亦都有啲奸角咧自動入去 camp 俾個隊話：我撐你哋。 但結果 係點咧 ？Punisher 咧 二話不說， 攞兩支槍 變死，搖身變成雙槍紅。 係啦，咁阿 Captain 阿咩又火啦，兜巴扯落，即係打噶， 係 打到個 Punisher 度，我睇錯你啦，即前面加句再語詞咯， 係我睇錯你啊， 咁。但其實你覺得 Punisher 呢個咁嘅做法，你覺得哇咁條友喂應該話咁打仗嘅哪吒噶啦，跟住又間諜啊利用啊嘛，咁其實咧 Punisher 咧個腦咧都唔係簡單嘅，佢驚啲咩佢話？ 其實佢係驚，因為阿 Cap 自己本身有底牌放咗喺阿 Tony 度啊嘛，係啦，即係有底牌噶嘛，咁阿 Punisher 其實自己本身都會驚。因為嗰邊又請緊啲 villain， 即係嗰啲壞嗰啲奸角嚟捉我哋。呢兩條奸角突然間變節，我點知佢係咪底牌嚟？ 所以其實入面有一個係大家驚邊個係鬼嘅嗰、那個， 又喺度日日捉鬼咯。乜 個無間道心態？ 係啊，係啦、啊。因為其實最後啊，頭先我係冇講，特登唔講嘅。最尾點解會導致到兩派咁樣打咧？係因為兩邊都火間諜，所以兩邊都穿橋咁樣嘅，係啊。同埋有一個我覺得好得意啊，就係、是Spider-Man 入咗呢、這個Shield 嗰陣時啦，或者歸案咗政府嗰陣時啦，Tony Stark 俾咗副甲，跟住叫 Iron Spider 嘅。咁我 Iron Spider 上集就講過啦，其實咧係 Tony Stark 咧就要去crack 或者將嗰個 Spider Sense 個功能要 crack 咗佢嘅一個實驗作或者一個數據收集器嚟嘅。同埋咧不特止啊，其實咧嗰陣時 ，Avenger 埋全部人都仲係喺埋一條線噶嘛。其實暗地裏 ，Tony Stark 咧都將我嘅 partner， 即係 Captain America 嗰、那個嗰啲出招嗰啲招式咧，入曬部電腦。 即係其實啲似 Batman， 似 Batman 嘅。佢亦都暗地裏由一開始已經收集咗阿雷神啲頭髮同埋皮膚嘅基因。 哦，係啊，我而家就所以點解喺入面咧先有個偽嘅雷神出咗嚟？即係嗰陣時嘅雷神好似係已經唔喺地 已經唔係已經 so call 死咗啦，當時 死咗。咁就要複製自己啲 friend 嚟打，自己有，咁又要 study 自己啲 friend 嘅嗰啲 招式， 嗰、那個都算，我覺得嗰個都算正常嘅，即係你 friend 大家操開拳都知道你出開邊招，咁都 make sense。就係最我覺得最真係賤招咧，就係嗰個小米嘅 Iron Spider， 係即係小米 Spider， 即係你貪平有嘢送咧，大家即係小心啲啊！嚇你買嗰啲電話又好啊， 嗰啲點解1000蚊唔使個電話可以咁強勁咧？你自己諗下啦， 一人有副甲啊都好啊，點解即係入面梗係有嘢嘅？ 其實就望住你， 係啦， 全天候望住你，你做啲咩已經 analyze 曬。 所以你明白點解 Spider-Man 呢個角色我咧係有少少反應，都係好似我哋最普通嗰陣咧。即系我哋又唔好觉噶嘛，即系我有工作稳定做咯。 唔系有部999咁劲嘅电话喎，大佬，梗系买啦，梗系 要啦，有夹送俾我，仲要后面有爪啊，即送我限量版，咁梗系要啦，咁咪濑嘢咯，系咯。 即系阿爸教仔便宜莫贪啊啦。 系啊，咁所以就话最后嗰句啦，最后嗰句我觉得咧就系、是、今日都差唔多尾声啦。咁佢嗰个漫画咧。都有佢好強調嘅一句，大大隻字寫出嚟 ，Who size are you on？ 你邊一即係你邊一派啊？咁因為香港有啲世界派噶嘛，支持宇宙啊，又支持藍色啊，又支持黃色啊，全世界都支持。 係唔關我事嘅， 即係我覺得嗰啲係冇可能嘅事嚟㗎。 即係你去到某個位置，我就算變翻你係英雄，即係好似阿 Johnny Storm 啊，即係嗰個神奇四俠其中一個啦 ，Human Torch 啦，喂唔關佢事㗎，係 佢都要出曬， 佢又唔係佢又話佢又冇話立唔立法 啊，立唔立法都關，其實佢立唔立法都係咁㗎啦，根本 你聽我講先。話要立法嗰個唔係佢，件事嘅起因又唔係佢，即係佢冇份令到個奸角爆炸噶嘛，又唔係佢。只不過你係咁樣兩條，你係英雄啫，行出街就因為嗰件事俾人打。 係啊， 咁所以就係咁簡單一件事咯。你邊個立場都唔企嘅，你自己受害者，亦都冇人可憐你噶。 同埋你即係講翻裡面啦，漫畫裡面啦，最唔想剔曬最置身事外嗰兩個山寨王， 海王 係啦，一個 Norman。海里面的王，一个 Black Panther 山上面的王 ，Neymar 是即亚特兰提斯王，同埋嗰个山寨王， 系咪即海王？唔系海，系咪海王？唔关海王事，亚特兰提斯嘅， 唔系佢系亚特兰提斯， 亚特兰提斯嘅 系啦。跟住呢两个本身话我唔想理呢啲嘢，你唔好搞我。 系 到最后尾，佢哋都需要去剔晒， 佢哋根本都唔喺美国添。 系啊系啊，亚特兰提斯自立为王噶啦，嗰个系自己一个国家嚟嘅，其实。 Black Panther 干預別國內政， 我 講 過啦。喺瓦坎達， 係瓦坎達又係另外一個自己國家。佢其實兩個國家係干預緊別國內政啊。 係，唔係所以我就覺得呢下嘢咯，有啲嘢你逃避唔到噶嘛。而你唔剔曬嘅時候，可能咁你嘅無辜就冇人可憐咯。 就受害只會係自己咯， 自己受咯，冇人幫 你 咯。 即 係你 唔剔曬 其實簡單嚟講， 兩邊都當你係敵人。 其實民眾都已經剔咗曬嘅喺裏面。 係啦，因為到最後其實係啲人係撐啊。 有人撐啊 ，Cap 有人撐，有人撐 Tony Stark， 兩邊都有。其實人民自己本身，就算佢哋係受害者都好，佢哋自己都剔咗曬。 同埋呢個世界都有剔曬啦。講完就算啦。 係 點解？因為內戰係 Captain America 3嗰度做噶嘛，佢已經剔咗啦。如果唔係就黑名喺度做啦。 係 係嘛？咁同埋最尾最搞笑就係做完呢個故仔之後咧，唔知其他啲故仔咧又冇講呢壇嘢噶咯，就淡咗咯。即呢個法案又冇咗，又照舊去咯。做咗幾年就冇做。 唔係，我深信 Tony Stark 嗰句咯。 係 係嚟緊嗰啲仲正。 係咯。咁啊，正如我哋啲節目都係啦。 係 嚟緊仲咁啊，今日其實 over 咗㗎啦。 係又 over 咗啦。 咁啊，多謝兩位嘅嚟啦。咁其實佢哋好猛料嘅，除咗 cosplay 之外，佢哋都係做呢啲道具嘅人，好勁。係。我諗有機會再揾兩位。 有機會，我哋成日都話有機會，我哋會講 cosplay 啊。會啊會啊，我想揾啲唔同即係 style 嘅 cosplay 啊，即係有啲係 cos 英雄，有啲係 cos 怪獸，有啲 cos 靚女，係你唔係 cos 喪屍，係咯。 係啦。 即係嗰啲嘅，係啦。咁啊今日就咁上下啲 over 咗，就唔好意思。咁希望大家中意，咁下集見，拜拜。 拜拜。 唔好同我講只 game 有幾好玩 ，cosplay 幾多舊功，電影有幾深奧。艺康两个字，虚伪方言，真嘅嘢冇人理，假嘅先有人听噶嘛，系咪咁话？逢星期三9:30至10:30，我系蝎子王，城寨见。